我国武装力量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的干部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卢瑟同志逝世一事，11月29号前往古巴共和国驻朝大使馆表示吊唁。朝鲜人民军指挥人员今日称，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、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、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、朝鲜社会主义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、文化省和外交团工作总局等以各自的名义向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卢瑟同志一项进献了花圈，参加者为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卢瑟同志肃立默哀。